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翻嚟第五节嘅浩浩汤汤。咁啊，头先咧都睇到阿 Collins 咧用咗新嘅画布，有唔同嘅颜色啦。咁我哋继续睇下 Collins 嘅画。好，呢张又系黄锦锦嘅。 咁我特登去买咗几支咧，就黄色嘅 marker。系啊。 呢啲系咪 highlighter 嚟噶？ 佢 marker 酒精嗰只copis 啊 ，C O P I S 嗰只 marker 定系？ 唔記得啦， 透明 即係我走去本書局度揀畫，係啱啊，咁啊攞啦咁啊。咁咧呢個咧，呢幅畫嘅咧裏邊就有幾個人，咁啊畫緊一啲頭盔嘅。咁嗰幾個人咧都係勁人嚟嘅。係啦，咁就係士吉查記。 係啊 ，Sketch Key 佢哋。 係啦，嘅幾位高人 阿 K 嘅。係 啊， 但 係 冇話咩，嗰個係咪阿 Lens 定咩？ 但係冇個係阿 K。 阿 K 嚟嘅。 OK 啊。 係啊，咁就係咯，即係呢個佔領運動就期間咧，咁就認識咗啲新嘅畫友， 係啊，係我哋同阿 K 都因為即係雨傘運動熟咗， 係 啊，好下一張，好呢張好多故事啦，應該又 係，係呢張咧就係11月。畫嘅11月2號，咁我嗰陣時中就啱啱辭咗職，就可以全力喺金鐘畫下畫咁樣。 細緻咗好多啲畫， 係呢幅就係啦，一鼓作氣咁樣就撞正星期日，咁即係打工場嘅呢個靈魂人物陳伯啦，就教三個小朋友去整木凳喎。咁由鋸木啦、鑽窿啦、上螺絲啦、用磨砂紙磨平張凳，所有步驟都教曬個小朋友啲小朋友，而且啲小朋友真係喺陳伯嘅指示之下拎住個電鑽鑽窿咁樣，咁真係好即係唔喺呢個運動都唔信香港嘅小朋友咁細個就拿起呢啲。 幾歲啊？啲小朋友？ 都係六至八歲左右嘅小朋友嚟嘅啫， 係啊， 咁而中間呢個 Catherine 呢個小朋友咧，佢而家好大機會仲同緊佢媽咪一齊喺天美新村路留守嘅，係啊，佢十分之熱心，亦都好有性格嘅一個女仔咯。 好，下一張，下一張就阿 Collins 啊。 咁呢張就係我之前講話彈吉他嗰個， 即係只有拖鞋嗰個， 剪咗只腳。 不過佢唔係全職畫模嘅，佢就係佢做 design 嘅，佢就係喺好似係喺灣仔翻工，咁啊放工就過去。 其實夜晚黑彈吉他嗰個氣氛又特別好啦。 佢彈咩歌嗰陣時？ 佢 YouTube 啊， 歌少少嘅反而係， 即係啲外國嘢都 係 OK 好，跟住下一張啊，呢個四個大字就大家都認得啦嚇，好多人都畫過，其實我記得唔單止Collins 啦，好多朋友都畫過嚇，好 iconic 啊。哦，咁啊呢幅就係日頭畫嘅啦，呢幅係。 終於有， 因為日頭嚟嘅。咁啊嗰日就放假嘅，放假我就特登早啲去啦，咁樣樣早啲去畫，咁就但畫完都係天黑嘅啦。係啊，咁 呢個其實應該係對去比較西邊少少嘅個位置係。 我就坐喺即係馬路。 中 間嗰個 石見到安全座位前面 上邊， 係 勁多蚊， 好多蚊， 好多蚊 咯，嗰度近呢個解放軍嗰邊噶啦嘛， 係啊， 好下一張，好呢張就係Noble 啊，係 啦，呢個都係即係遮打自修室嗰度， 佢拉曬幕嘅喎，而家 因為嗰晚咧係落雨啊，係啊，阿維維都喺度嘅，維維坐喺我隔離畫緊嘅，我哋應該係兩點鐘到呢個時間， 係好眼瞓咯， 好眼瞓喺度，好畫喺度畫咯嚇。咁但係其實嗰排好少落雨嘅，咁啱嗰晚就落得好大雨嘅，係啦，咁拉咗啲幕都一路有風吹入嚟嘅，嗰陣嗰晚就係啦，係。 嗰晚仲有啲義工攞把掃把頂上面嗰啲簾篷清下啲積水，所以畫下畫下突然間左邊就有啲水。 咁樣漏落嚟咁樣， 係啊， 跟住 都惡劣嘅個環境就係啊， 跟住去到兩三點好開心，有糖水，你記唔記得？ 係， 仲有幾款咁樣，有西米露啊，又唔知咩好多種嘅中式甜品， 豆沙之類咁樣， 係嗰邊啲朋友咧，即係初初開始佔領嗰排咧，即係成日都會講一個笑話，就係咧。唔使去食飯啦， 唔使買飯食啦， 唔使買飯食啦， 有飯有糖水。 因為係真嘅，我就真係即係試過多次咧，突然間有人車一車，要唔要揚州炒飯？ 太重要啦！ 你一 飯 飯係 啊， 唔好啊， 即係一個飯盒成車飯盒咁樣有個人車， 係啊係啊，我哋 或者 係 銅鑼灣嘅時候試過，要唔要魚柳包啊？要唔要魚柳包啊？咁約雙魚柳包，跟住有一晚最誇張咧，有一個外國人。佢用一架超級市場嘅嗰啲車， 購物車， 係啊，咁啊成架車咧唔知佢做咩喎，包曬紙巾咁樣樣嘅，包曬嗰啲即係廚房紙咁樣樣，跟住裏邊咧佢話係啲炸嘅 cauliflower， 即係椰菜花， 椰菜花， 炸椰菜花同埋炸麵包一車咁樣。 推出嚟， 推過嚟。 你有冇食啊？好唔好食啊？ 食 咗咁多嘢，食 啦，唔係試咗少少。 OK， 我見到嗰度有露宿者直情真係係黑衣嚟嘅。 OK， 咁我諗到佢喺嗰度都食咗幾兩幾月， 係啊， 好，我哋下一張，係下一張啊！呢個人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嘅。我記得佢喺天美道嗰度坐咗喺度， 喺公民廣場出面嗰度，係係啊！呢度就係其實即係話嗰晚落完雨咁啊，第二朝嚟嘅。咁我行過，咁其實就咁啱俾個牌吸引咗。當時呢個阿 Bob 咧就唔係咁樣坐喺度啦。咁當然係佢行開咗。咁我見到嗰個牌就好吸引我咯，同埋又知美國旗 喺度。勢力 係啦，外國勢力就仲要下低嗰幾隻字先搞嘢啊嘛。 歡迎合照。 歡迎合照，但之後唔知請幾級啊梁振英， 即係踢翻佢啊， 習近平啊，咁好我好過癮啊呢張嘢，咁就真係好值得去畫啦咁跟住就跟住附近，即係當時阿 Bob 啦，咁就喺附近個欄杆嗰度咧清理緊啲嘢，咁我走埋去問下 佢。佢係外國人嚟噶嘛？ 佢係美國人嚟嘅，神父，之前係神父嚟嘅，係啦係啦。咁就而家就即係好全力去投入呢個。 佢好似而家仲喺嗰度。 仲喺度㗎，仲喺度。佢由頭到尾都好大嘅 contribution 嘅。 好，下一張。下一張是偉偉的，這張很精彩的，我記得，因為這張應該原真跡很大張下的， 這張 A3 左右啦，大少少，咁就我係咯，第一張用咁大張嘅畫紙去畫呢個運動嘅地方，咁我就畫咗旺角信和中心對出嘅旺角社區圖書館。咁咧，本來喺呢個運動開始嘅時候咧，呢個社區圖書館只係得右方嗰個白色書架嘅規模。咁去到11月，呢個係11月10幾號畫嘅，咁就發展到有啲唔同嘅人捐贈好多唔同款嘅 sofa 啦、床啦，跟住仲有書架啦咁樣，跟住仲有有個熱心人士搭埋帳篷，即係啦簾篷喺上面。咁啲支柱有啲係竹棚啦，有啲係小巴站個 個牌 咁樣，跟住同埋街路中心嗰個燈柱咁樣，就成為四大支柱去撐起呢個社區圖書館。 好有意思啊！ 係 啦，好，下一張。下一張是邊位 Collins 哇，呢張好唔同喎， 係咯，呢個 用咗好多色， 要諗一諗。 因為咧，我係啱啱去完中籃， 有齊裝備。 啱啱去完中籃入完貨，跟住行翻過去經過，咁就喺嗰度畫嘅。 OK， 即係近即係近油麻地。 係啊， 佢係咩？嗰個叫咩咧？ 油麻地潮流大道度啦， 嚇，定係邊度嗰度？ 哦 ，OK， 係 類似 啊，都美。另外 係啊，仲好美嘅，啱啱好係美。 不過其實好得意， 都係信和對出嚟嘅喎，嗰個桌球會嗰個位置，嗰個界牌喺右上角。 旺角嘅佔領旺角咧，其實好成日有長有短，有長有短，都改咗幾次嗰個地區，係有時去到窩打老道口，有時又縮翻去潮大嗰度咁樣樣。好，下一張係Noble 嘅喎， 係呢個旺角啦，都係利津道啦咁就 十一月十一號， 十一月十一號。 咁即係某政黨喺度又係做啲演講演說咁樣啦，係啦，咁嗰日就夜晚黑啦，咁我就嘗試下用唔同嘅顏色去表達夜晚黑咯，即係側邊有啲鋪頭啲光 啊， 水彩水彩 mark 水彩都係水彩嘅，我通常都係用水彩嘅。 但係頭髮嗰啲咧， 頭髮就係嗰啲叫 brush pen 咯、，brush pen 咯，咁就就同我之前用開嗰啲比較 mechanical 一啲硬啲線就有少少唔同，咁啊試下又係好似兩位咁試下一啲唔同嘅嘢咁樣，係啦。 幾好，嚇！即係嗰個 好靚， 係好靚。 Thank you，thank you。 好，下一張，下一張係 Collins， 又係 呢個 係 Land Wall。 係啊，咁就畫幅即係都係幫唔同嘅喺嗰度唔同嘅地方做一個記錄。 呢張咧，我睇到你畫到咧，就左上角有個即係長方框咁樣，四方框嗰個咧就係個 projection 嚟。係係係。嗰個咧就係叫做咩啊？share 我唔係好記得，我就記得佢個人負責人叫 Jason 好似佢咧就係將stand by you 係、好似係 stand by you， 你就可以上去個網嗰度咧就打啲鼓勵嘅説話，咁咧佢就會project 上去，每晚佢都咁做，咁佢咧我同佢傾過偈，佢話佢有30,000+，係嗰陣時係十月。中啫喎，佢有30,000+ message 一路喺度 loop 喎，咁一路仲加緊喎，咁樣嚇有好多係台灣人打噶，有歐洲啊咩人都有。 係係、 好，下一張，下一張咧呢張我嘅，呢張咧就我就特登貼咗個去叫真普選，因為好多人咧就好有心啊，印咗好多貼紙嘅，喺嗰度派嘅，有大有細咁樣。咁嗰陣時就亦都係啱啱開始有。人調啲即係做一啲開始有人做咗大 band 啊，掛喺獅子山上邊啊，咁、所以長形直到嘅即係呢幾隻字咧就變咗一個 icon 啦嚇。咁嗰晚咧我就又係放工啊，定係唔記得咩事，咁我冇嘢做嘅，咁我就坐咗喺度，啱啱就 in between 兩個。一條通道，咁啊見到一堆人就坐咗喺個地氈上面，有人鋪咗啲地氈喺度，咁就喺度等人哋嗰個每一晚嗰個公民雨傘廣場嗰個大台啊，所謂嚇喺度講嘢啦嚇，邵家臻佢哋開始就每晚都有人喺度講， 要畫好多人啊呢幅， 係啊， 好叻啊，畫 人畫面，係我唔使畫樣，好下一張， 好 下一張好啦，維維啦。 係呢張係一張大嘅即係 A3 嘅圖嘅其中一幅嚟嘅，咁成幅圖都係畫啲旺角佔領區嘅唔同佔領人士啦。咁而呢一幅係令到十分之印象深刻嘅就係中間呢個發緊講緊演說嘅阿陳啦。咁佢係一個44年出世嘅老人家嚟啦，而家咁佢就點解佢走出嚟呢，就係因為佢話佢當年44年嘅時候出世，有好多由基層慢慢爬上去嘅機會，令到佢而家係都算係一個中上流嘅人士，咁樣可以供養到兩個仔女一個可以去外國讀大學啦，讀書啦，另外一個就培育到佢可以讀大學成為一個醫生咁樣啦。咁而佢就覺得而家呢一代嘅後生仔真係比佢哋當年少好多機會，於是佢就走出嚟自資買咗支麥，大聲公走出嚟講咗2-3 個鐘嘅演說咯。咁我覺得佢十分之有心。咁當中聽佢講嘅人有老有幼都。都好專心聽佢講， 係啊，好多呢啲咁嘅， 係好多類似係故事啊， 小人物啦，可以話嚇，即又唔係一個咩政黨嘅人啦，好多呢啲故事我都即係喺度，有時聽到佢哋講都好嚇一跳，有時就話即係點解佢即係而家會走出嚟講咧咁樣嚇，咁都係好感動嚇。好，我哋翻嚟聽最後一節。